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兄弟恩深欲断魂，相帅经文假意真，刺客平息孽缘续，卷帘再会有情人。 薛衣人脸色苍白的可怕，长长的叹息：哎，二弟，你还是上了楚留香的当了。 薛宝宝满头汗涔涔，纵然而落。他动也不敢动。 长兄为父，他对这位大哥自幼就存着一分畏惧之心。薛衣人又叹道： 哎，楚香帅说的道理并没有错，每个人掌上的纹路的确绝不相同，人手接触到的物件也极可能会留下手印儿，但这只不过仅仅是道理而已。正如有人说，天圆地方，但却永远无法证明。 他凝视着楚留香，缓缓地说： 香帅，你也永远无法证明这种道理，是吗？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苦笑着说：这些道理，千百年以后也许有人能够证明，现在确实是万万不能。 薛宝宝这才知道 自己毕竟还是上了他的当了。 他的眼睛瞪着楚留香，也不知道是悲是怒，心里更不知是何滋味。薛衣人忽然一笑： 但是香帅，你也上了我一当。 啊，我上了你的当？薛衣人徐徐地说： 那刺客组织的首领其实并不是他，而是我。 楚留香这才真的吃了一惊：什么？是你？ 不错，是我。 楚留香愣了半晌，长叹道：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所以你不惜替他受过。 不不不，我这不过是不忍要他替我受过而已啊。你看这庄院是何等的广阔，庄中的费用是何等的巨大，我退隐已有数十年，若没有分外之财，又如何维持得下呢？我既不会经商盈利，也不会求官求俸，更不会偷鸡摸狗，我唯一精通的就是以三尺之剑取人向上的头颅。为了保持祖先传下的庄园，为了要使我门下的子弟丰衣足食，我只有以别人的性命换取钱财了。 这个道理，香帅，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楚留香这一生，从未比此时更觉得惊愕了，比此时更觉得难受了。他呆呆地愣在那儿，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薛衣人默然道：“我二弟，他为了家族的光荣，才不惜替我受过。不然我……”薛宝宝突然狂吼着说：“ 你莫要说了吧，你莫要再说了吧！” 薛衣人厉声说：“这件事与你无关，我自会和香帅做一了断，还不快滚出去！” 薛宝宝咬了咬牙说：“ 我从小一直听你的话，你无论要我做什么，我从来是不敢违抗的。但是这次我再也不听你的了。” 薛衣人怒道：“你敢？” 我4岁的时候你教我识字，6岁的时候教我学剑，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你教的。我这一生虽然被你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我还是要感激你，算来还是欠你很多。现在你又要替我受过，你永远是有情有义的大哥，我永远是不知好歹的弟弟。” 说着说着，他已经涕泪迸流，放声痛哭，嘶哑着喊道：“ 但是你又怎么知道我一定要受你的恩惠呢？我做的事自有我自己负担，用不着你来做好人。”用不着。 薛衣人面色已经惨变了。“ 你！” 薛宝宝昂首大呼：“ 香草是我，刺客也是我，我杀的人不计其数，我死了，够本了。臭刘翔，为什么还不过来动手啊？” 薛衣人也泪流满面，哑声说：“ 这全是我的错，我的确对你做得太过分了，也逼你逼得太紧了。香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你杀了我吧。” 楚留香只觉得鼻子发酸，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了。 薛宝宝厉声说：“ 楚留香，你还假慈悲什么？好，你不动手，我自己来。” 说到这儿，他突然抽出了一柄匕首，反手就刺向自己的咽喉。 雨声突然断绝了， 薛衣人惊呼着奔过去，来不及了， 鲜血箭一般飞击到他的胸膛，再一次染红了他的衣服，但这次却是他弟弟的血。这件衣服他是否会像以前一样留下来呢？血衣人， 唉，薛衣人。 楚留香慢慢地退了出去， 为了这个刺客组织的首领，他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也不知道追踪了多久，现在他总算是心愿得偿了。可是他心里真的高兴吗？ 深秋骤短，暮色似已将来临，秋风舞着黄叶，伶仃的孤枝陪着在秋风中颤抖。 楚留香自地上拾起了一片落叶，愣愣地看了许久，又轻轻地放了下去，看着它被秋风卷走。他挺起了胸，走了出去。楚留香一走出薛家庄的门，就已经发现有个人远远地躲在树后，不时地贼头贼脑地往这边偷偷地看。他虽然只露出了半只眼睛，但是楚留香已经认出他是谁了。啊，除了小兔子，谁能有这么秃的头啊？小兔子一瞧见楚留香，眼睛就亮起来了，楚留香却好像根本没有瞧见他。小兔子急得直擦汗，直招手，楚留香还是不理，反而故意往另一边走。小兔子闪闪烁烁地在后面跟，也不敢出声招呼。刚在别人家里放完了火，那心里总是心虚的。只等楚留香走出了很远，小兔子才敢过去，笑嘻嘻地说： 你老人家要是再不出来，把我们都急死了。 楚留香板着脸：我一点也不老啊，用不着你们着急。小兔子愣了愣，陪着笑说： 小帅，是不是在生我们兄弟的气呀？难道是为了我们兄弟不敢冲进去帮忙的事儿，你生气呢吧？ 楚留香冷冷地说：帮忙不敢，只求你们以后不要再认我这个朋友就是了。小兔子本来还在陪着笑呢，一听完这句话，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过了半天才凄凄哀哀地说： 为什么呀？ 楚留香说：因为我虽然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但是杀人放火的可没有啊。小小的年纪就学会了杀人放火，长大了那还得了？ 小兔子着急地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呢。 放火呢？ 那 倒不是没有，只不过 怎么样？只不过是为了我才放的火，是不是？ 小兔子的脸上直流汗，也不知道是该点头啊，还是该摇头。楚留香说：你为了我放火，我就该感激你呀，是不是？ 那么你将来若是再为我杀人，我是不是更应该感激你呀？ 小兔子急得几乎要快哭出来了。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你放火烧的若是恶人的屋子，杀的若是恶人，虽然已经不应该，倒是情有可原。若是烧的是好人的屋子，杀的若是好人，那么你无论为了谁都不行，无论什么理由都讲不通，你明白吗？ 小兔子拼命地点头，眼泪都流下来了。 楚留香脸色和缓下来说：你现在年纪还轻，我一定要你明白，大丈夫有所不为这七个字，那就是说，有些事你无论为了什么理由，都是绝对不能做的。 小兔子扑通一声就跪下来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他哽咽着说：我明白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无论为了什么原因，我都绝不做坏事，我绝不上去放火，绝不再去杀人。 楚留香这才展颜一笑：好啊，只要你记着今天这句话，你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还是我的好兄弟。他拉起了小兔子笑着说：还要记着，男人的泪要往肚子里流，鼻涕却万万不可吞到肚子里面去。 小兔子也忍不住笑了， 但是不笑还好，一笑起来，他险些真的把鼻涕吞下去了，赶紧用力一吸，全部鼻涕呼噜一声又缩回去了。楚留香也忍不住笑了： 想不到 你还有这样的一手内功绝技呢。 小兔子红着脸痴痴地说：小麻子总想学我这一手，总学不会，他的鼻涕弄得满脸都是。 说刘翔说，他在哪儿呢？ 他陪着一个人在那边等着香帅，现在只怕已经等得快要急死了。 小麻子果然已经急死了，但是他陪着的那个人却更急，连楚留香都没有想到，等他的人竟是薛斌的书童乙剑。乙剑一见了楚留香就要拜倒，楚留香当然拦住了他，笑问道：啊，我们本来就认识。 小麻子抢着说：我们要不认得他，今天说不定惨了，若不是他放了我们一马，刚才我们未必逃得了。 小秃子一听他又要说放火的事，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乙剑躬声说：香帅的意思，小人已转告了二公子了。 楚留香说： 他的意思呢，二公子也已久慕香帅的侠名，此刻只怕已在那边猎物之中恭候香帅的大驾了。 楚留香又笑了：很好， 再烦你去转告薛二公子，请他稍后片刻，说我马上就到。 等乙剑走了， 楚留香沉吟了一会儿说： 我还有两件事要找你们两个做呀。 小麻子怕挨骂，低着头不敢过来。小秃子已经挨过了骂，觉得自己好像比小麻子神气多了，抢着说： 莫说一件事，一百件事情没关系。 昨天晚上我去找的那对夫妻，你认得出吗？ 当然认得出了。 好，你现在就去找他们，将他们也带到那边猎屋去，就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没问题。 但是你们到了那边猎屋之后，先在外边等，最好不要被人发现，等我叫你们进去的时候再露面。小秃子一面点头，一面拉着小麻子就跑。楚留香仰面向天，长长伸了个懒腰，喃喃地说：谢天谢地，所有的麻烦总算都要过去了。楚留香并没有费什么功夫，就将左青侯稳住，又将那位也不知是真是假的左明珠姑娘带出了至悲山庄。这位左姑娘的脸色还是苍白的可怕，眼睛却亮得很。这两天她好像已经眼足了精神，但是走路还是慢吞吞的。跟在楚留香后面走了很久，悠悠地说：现在已经快到三天了。楚留香笑了笑说：我知道，你答应过我，只要等三天就让我回家的。 那么现在你就肯让我回去吗？ 楚留香说：我自然肯让你走了，只不过你回到家里以后，你的父母还认得你吗？若换了我，是绝不会认一个陌生的女孩做自己的女儿啊。 左姑娘咬着嘴唇说： 可是你已经答应过我呀，你就该替我去解释啊。 楚留香说：金宫夫人会相信我的话吗？左姑娘说： 江湖中谁不知道楚香帅一诺千金呢？只要香帅说出来的话，就算你的仇人都不会不相信。 楚留香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回头一笑：你放心，我总叫你如愿就是，只不过什么事都要慢慢来，不能着急啊，一着急我的章法就乱了。 左姑娘垂下了头，又走了一会儿，前面已经到了那片小树林， 远远望去一可隐约见到那栋小木屋了。他忽然停下了脚步说： 你不想送我回家呀？那想带我到哪儿去啊？ 楚留香说：看，你瞧见那边的木屋了吗？ 左姑娘的脸色更苍白了， 勉强地点了点头。我走累了，我们先到那个屋子去坐坐。 不， 我不想去。 左姑娘勉强地控制着自己，但是嘴唇还是有些发抖。 楚留香笑着说：“ 那个屋子里又没有鬼，怕什么？何况你已经死过一次了，就算有鬼，你也不必害怕呀。” 左姑娘说：“我听说那个屋子是薛家的。” 楚留香说：“哈哈，你若是左明珠，自然不能到薛家的屋子里去。但你又不是真的左明珠，左明珠早已死了，你只不过是借了他的尸还魂而已，为什么去不得？”他笑嘻嘻地说：“何况你既是薛二公子没有过门的媳妇儿，迟早总是要到薛家去的。” 左姑娘说：“可是， 我也没关系，我是薛一人的朋友啊。” 左姑娘好像呆住了，呆了半天， 勉强低着头跟楚留香走了过去，脚下像是拖着千斤铁链。楚留香却走得很快，他们刚走到了那个木屋的门口，门就开了，一个很英俊的锦衣少年推门走了出来。他脸上本来是带着笑容，显然是出来迎接楚留香的，但是一瞧见这位左姑娘， 他的笑容就冻结了。左姑娘虽然一直垂着头，但是脸色也难看得很。 楚留香的目光在两个人的脸上一扫，笑道：“两位， 原来 早就认得。” 那位少年和左姑娘立刻同时抢着说：“不认得。”“ 不认得， 好，那也无妨，反正两位迟早总是要认得的。”他含笑向那个少年一抱拳说：“ 这位想必就是薛二公子了。” 薛斌躬身垂首：“ 不敢，弟子正是薛斌，香帅的大名弟子早已如雷贯耳，却不知香帅这次有何吩咐。”“ 吩咐？哈，吩咐倒也不敢。 请先进去坐坐再说。” 楚留香反倒像是个主人了，在门口含笑即刻。 薛斌和左姑娘只有低着头往里走，就像脖子忽然断了，再也抬不起头。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道侠目光如炬，乔杰还魂之际，乱马进阶顺理，听来颇有妙趣。 楚留香像个主人，在门口含笑迎客。薛斌和左姑娘低着头往里边走，就像脖子忽然断了，再也抬不起头来。一见立刻退出来，退到了门口，只听楚留香低声说：等小秃子来了，叫他一个人先进来。只见左姑娘和薛斌，一个站在左边的屋角，一个站在右边的屋角，两个人眼观鼻，鼻观心，动也不动。楚留香笑着说： 这个地方实在是不错呀，就算是做新房也做得过了。谢公子，你说是吗？ 薛斌哈哈笑道： 不敢，是。 楚留香又在屋里踱了几个圈子，慢声笑道： 月上柳梢头，人夜黄昏后，只是约在此间倒真不错呀。 他忽然拉开了门，小秃子正好走到了门口。楚留香笑道： 你来得正好，这两位不知道你认得吗？ 小秃子眼睛一转，立刻眉开眼笑： 怎么会不认得呀？这位公子和这位小姐都是大方人，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2两银子呢。 他的话没有说完，左姑娘和薛斌的脸色已经变了，两个人抢着说： 不认得他，这个孩子认错人了。 小秃子眨着眼睛说： 嘿嘿嘿，我绝不会认错的，哼，叫花子遇到大方人，那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楚留香抚掌笑道：哈哈，如此说来， 薛公子和左姑娘的确是早已认得了。 左姑娘忽然大叫：我不姓左，你们看错了，我是诗音，我不认得他。 他一面狂呼，一面就想冲出去，但是立刻就发现真的诗音已经站在门口了。 楚留香指着诗音含笑说： 哈哈，你认得他吗？ 左明珠全身发抖，颤声说：我 你若是诗音，他又是谁呢？ 左明珠呻吟了一声， 突然就晕过去了。叶公子、诗音、梁妈坐在一边，脸上的表情都很奇特，也不知是惊慌、是紧张还是欢喜。 一见小秃子和小麻子站在旁边发着呆，显然还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心里又疑惑又好奇。 左明珠倚在了薛斌的怀里，仿佛再也无力站起来了。他们本是不认得的呀， 但是左明珠一晕，徐斌就不顾一切把他抱起来，再也不肯松手了。大家的心情虽不同，表情也不同，但是每个人的眼睛却都在望着楚留香，都在等着他说话。楚留香将灯芯挑高了一些，缓缓地说：我听到过很多人谈起鬼，但真正见过鬼的人却连一个也没有。我也听人说过借尸还魂，哈哈哈哈，这种事本来也是很难令人相信，但这次我却几乎相信了，因为亲眼见到了左姑娘死，又亲眼见到了她的复活。大家都在沉默，等着她说下去。我也亲眼见到施姑娘的尸身，甚至连她死的时候穿的衣服都和左姑娘复活时说的一样，这的确是借尸还魂，谁也不能不信。小秃子的眼睛都直了，忍不住说： 啊，到现在施姑娘并没有死，那左姑娘怎么会说话呢？施姑娘没有死，她的尸身又是怎么回事呢？ 楚留香笑着说：哼，这件事的确很复杂，我本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无意闯入了这个屋子，发现了火炉中的梳妆匣花粉。 小兔子说：啊，梳妆匣子，那跟借尸还魂有什么关系啊？ 楚留香说：你要是想听这个秘密呀，就快去为我找一个人，因为他和这件事情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一定也很想听。 小兔子还没有说话，梁妈忽然说：香帅要找的可是那位石姑娘啊？ 楚留香说：不错，你也认得她？ 梁妈苍老的脸居然也红了，她说： 已经把她请来了，可是石姑娘一定要先回去换衣服才肯见香帅你。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 因为她也无话可说。 幸好石秀云年纪还轻，年轻的女孩壮士的总是比较快， 女人修饰的时间那总是跟她的年龄成正比的。 石秀云看到了这么多人，自然也很惊讶。小秃子比他更着急，已经抢着问了： 梳妆匣子跟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吗？你说呀。 楚留香笑了笑：好，火炉里有梳妆匣，就表示必定有一双男女时常在这里相会。我本来以为是另外两个人，但他们身上的香气却和这个匣子里的花粉不同。 楚留香没有说出薛红红跟花金宫的名字，因为他不愿意伤害别人，但是这个时候左明珠的脸却红了。 小秃子看了他一眼，忍不住说： 你听我一说。 楚留香打断了他的话： 我听你一说就猜住，其中有一个人必是薛公子，但是薛公子的朋友是谁，我还是猜不出。 他这个朋友两个字用得极妙，薛斌的脸都红了。 楚留香接着说：我本来以为是石大姑娘，只等我见到了这位倚剑兄弟的时候，我才知道想错了。 倚剑垂下了头，眼泪已经快流下来了。楚留香接着说：于是我更奇怪了，石大姑娘既然和薛公子全无关系，薛公子为什么会对她的病情那么关心呢？又为什么会对她的二叔那么照顾呢？ 他甚至宁愿被秀云姑娘误会，也不愿意辩白，反而将错就错。 所以我想这其中必定有绝大的隐秘，否则任何人都不愿意背这种冤命。 石秀云狠狠地瞪了薛斌一眼，自己的脸也红了。楚留香说：我想这个秘密必定和石大姑娘之死有关，所以我不惜挖坟开棺也要探明究竟。谁知 小秃子抢着说： 谁知石大姑娘她没有死，棺材里边 只不过是一些砖头。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石大姑娘的确是死了。 那她的尸身怎么会变成砖头呢？ 因为她的尸身已经被人借走了。 她不让小兔子说话，接着说， 就因为薛公子要借他的尸身，所以才那么关心他的病情。就因为封官的是他的二叔，所以薛公子才会对他的二叔那样的照顾。 可是薛公子他要石大姑娘的死尸有什么用呢？ 他实在是越听越糊涂了。楚留香说，只因为薛公子要用石大姑娘的尸体来扮成石英姑娘的尸体，让别人都以为石姑娘真的已经死了。嗨，石大姑娘的身材面容也许本就有几分和石姑娘相似，何况人死之后面容会有些改变，任何人也都不会对死尸看得太仔细，装扮的虽然不太像，也必定可以混得过去，更何况梁妈也参与了这个秘密。 说到这儿，梁妈的头也低起来了。小秃子摸着秃头说， 我不明白，石姑娘她干什么要装死呢？ 石音若是没有死，左明珠又怎能办得出借尸还魂的把戏呢？ 哎呦，我越听越糊涂了。左姑娘好好一个人，她干嘛要？ 楚留香打断了他的话。这件事看来的确很复杂，其实却很简单，因为这其中最大的关键只不过是个情字。 他的目光自左明珠的面上扫过，停留在薛斌的面上，微笑着说， 左明珠自幼就被许配给丁家的公子，这本是一段门当户对的良缘，只可惜呀，他偏偏遇见了薛斌，又偏偏对他薛斌有了情意。 小兔子说， 可是薛家跟左家不是冤家活对头吗？ 不错，左明珠见到薛公子的时候，只怕也知道自己是绝不该爱上他的，只不过情这一字最是微妙，非但别人无法勉强，就连自己也往往会控制不住。有时你虽然明知自己不该爱上某一个人，却偏偏会不由自主的爱上他。 石秀云忽然叹息了一声说， 哎，我常听人说呀，一个人要是坠入了情网，往往就会变成瞎子。 楚留香温柔地瞧了他一眼说，有些人虽然本愿变成瞎子，但世上却还是有许多人要令他的眼睛不得不睁开来。 他的目光回到了左明珠和薛斌的身上，接着说， 左明珠和薛公子虽然相爱极深，但也知道两个人是永远不可能结合的， 若是换了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双双自杀殉情。 石秀云茫然地盯住着烛光，喃喃地说， 这个法子太笨了。 楚留香说，这自然是弱者所为呀。石秀云忽然抬起了头说， 要是换了我吧，我也许会私奔。 他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才说出了这句话，话没有说完脸就红了。 楚留香摇了摇头柔声说，私奔也不是好法子，因为他们明知左薛两家是世仇，他们若是私奔，两家的仇也许会因此结得更深，何况两家的生死决斗已近在眼前，他们私奔之后若是知道自己的父兄已经被对方所杀，又怎能于心无愧呢？ 石秀云黯然点了点头，悠悠地说， 不错，私奔也不是好法子，那并不能解决任何事的。 楚 楚留香接着说，左明珠和薛公子非但不是弱者，也不是笨人，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中竟然想出了一个最荒唐却又最巧妙的法子，那就是……小兔子忍不住抢着说， 借尸还魂。 楚留香微笑着点了点头，正是借尸还魂。他以赞许的目光瞧了左明珠一眼，接着说，左明珠，若真借了尸阴的魂而复活，那么左明珠已经变成了尸阴，尸阴本就是薛斌没有过门的妻子，自然应该嫁给薛斌，左二爷无法反对，薛大侠也不能不接受。 那小兔子说，那石举人跟花金公呢？ 花金公本意只是想和薛大侠多拉拢一层关系，见到明明已经死了的女儿复活，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呢？ 小秃子点了点头， 好极了。 楚留香接着说，最妙的是诗音借了左明珠的躯壳，左明珠又借了诗音的魂儿，左明珠和薛音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嫁给了薛斌之后，那么左二爷就变成了薛斌的岳父大人，也就变成了薛大侠的儿女亲家。 小秃子抢着说，因为无论怎么说，薛大侠的媳妇儿至少有一半是左庄主的女儿，两个人心里头纵然不愿意，可也没有法子不承认。 楚留香笑着说，正是如此，到那时两人即使还有决斗之心，只怕也狠不下心来了，因为全家的仇恨毕竟已经很遥远了。 小兔子拍着手笑着说，哎呀，这个法子真是妙极了。 小麻子忽然说， 但是也荒唐极了，要是换了我，我一定不相信的。 楚留香说，不错，所以他们的计划必须周密，实行起来更要做得天衣无缝，那么别人就算不信也不能不信。要实行这个计划，第一自然要得到诗音的同意，要诗音肯装死。 哦，石姑娘自然不会反对的，因为她也有心上的人呢，她本来就是不肯嫁给薛公子的。 楚留香含着笑说，正是如此，我听说石姑娘所用的花粉即是一位叶公子自京城带来的，已经有了怀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也许石姑娘是在诈死逃婚。 小秃子说，所以我们就要去调查叶公子这个人。 不错，我等见到他们两位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水落石出了，我不妨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再说一次。左明珠和诗音早已经约好了死的时辰，所以那边诗音一死，左明珠就在这边复活了，诗音自然早已将自己死时所穿的衣着和屋子里的陈设全都告诉了左明珠，所以左明珠复活后才能说得分毫不差。为了诗音要装死，所以必须要借一个人的尸身，恰巧那时石大姑娘已经病危，所以薛公子就选上了她。薛公子买通了石大姑娘的二叔，在人死时将她的尸身调包换走，改扮之后送到薛音的闺房，将活的诗音换出来。梁妈对诗音爱如己出，一心只希望他能幸福，这件事情若是没有梁妈的成全，那是根本做不成的。说到这儿，楚留香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说，哎，这件事情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要把时间拿捏得分毫不差，其余的倒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 小麻子也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笑着说， 听你们这么一说呀，这件事情倒真的是很简单。要不是你不说吧，我这一辈子就是想不到。 楚留香笑着说：“那么现在你想到了吗？”“ 我还有一点想不明白。”“那个左姑娘她既然根本没有死，那么左二爷怎么相信她死了呢？” 楚留香说：“这自然因为左姑娘早已将那些名医全都买通了。”若是找十位名医都诊断你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时候，那只怕连你自己都会认为自己死定了，何况那其中还有位张简斋先生。张老先生下的诊断又有谁能不信呢？张老先生若是说一个人死了，谁敢相信那个人还活得成？只听窗外一个人大笑道：“ 骂得好，骂得好极了。只不过呀，我老头子既然号称百病皆治，还怎能不治治人家的相思病呢？所以呀，这次也只好老些脸来骗一次人了。” 长笑声中，张简斋也推门而入了。左明珠、薛斌、诗音、叶公子四个人立刻一起拜倒。楚留香也长一笑道：“老先生不但能够治百病，治相思病的手段更是高人一筹啊。” 张简斋摇头笑道：“ 既然如此，相帅，日后你也得了相思病，不要忘了来找老夫。” 楚相帅说：“ 那是万万忘不了的。” 张简斋笑眯眯地说：“ 可惜的是，若有谁家的少女为了相帅得了相思病，老夫只怕治不了。若说香帅为了谁家的少女得了相思病，那只怕天下没人相信。” 楚留香笑而不语，因为他发现石秀云正在盯着他。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